阿拉伯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最近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的正义事业。另外，保加利亚火花堡四月一期载文谴责了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每年强行联合军事演习。